第三节大匪看天下，十月咪八月十二号网聚食海鲜，每位四百。如果有兴趣嘅就联络 Alice。咁咧，再加上咧，就我哋做紧只洗头水，咁咧同埋四小宝，我哋会做特价嘅。咁咧就希望咧有啲人咧想了解得多啲，同埋做法系点咧，配合我哋咧可以上嚟网台同大家倾一倾。咁或者你哋咧可以联络我哋。咁正常嚟讲咧，我晏昼咧都会喺网台嘅，你可以过嚟倾一倾。咁咧就。希望大家咧做一个合作关系。如果你能够提供一啲你哋嘅资讯俾我，我都 OK。头先闹完萧玉元、林退休、郑庆，咁啊庆啊郑完啦，习近平、欠自信又讲完。第三节讲翻啲大陆嘢啦。VPN 不停收紧，好多人咧就究竟大陆嘅言论自由点？咁我今朝早咧问咗几个大陆网友，咁佢哋都讲咗实际情形。而家 VPN 仲系上到嘅，不过要试多几次，隐藏得比较好，即系话共产党要做好多嘢都好啦，人民即系上有对策，下有咪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咁应该都暂时顶得住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就啲 view 数再跌啲啦吓，因为少咗班忠实坚持，即系听噶啦。咁第二节咧就讲，因为而家咧网台咧沸沸扬扬讲传销，话 Q 仔啊，话低贱频道啊，啊各样嘢啊咁，咁我系咁样讲啦。最紧要讲真说话咯，系嗰件事讲嗰件事，有用有用，冇用冇用，唔好加多减少。咁啊，但系咧传销嘅负面印象好，其实喺大陆反映翻嚟嘅，因为咧以前我哋香港做传销咧最出名 MV 啦，咁一间即系凭良心嘅产品啦，咁我哋都系咁样，咁我都话啦，我哋都会做。但系我哋希望做直销嘅方式啦，做得好啲啦，将啲健康产品咧推出去啦。咁我哋做咗一间叫香港好推动嘅公司，咁咧亦都咧而家咧就倾紧一个 Facebook 团购嘅网页。咁我哋希望咧就会将佢咧就即系咧我哋冇老萧咁嘅能力，咁可能呢啲咁嘅细网页咧我哋都会攞翻嚟啦咁，咁啊当宣传啦，咁啊亦会拍片嘅咁。而家密锣紧鼓。做紧嘅，咁咧第三节咧想讲啲大陆嘢啦。大陆嘢最近咧有一单，有个网友唔系网友啦，朋友啦，其实而家朋友。咁咧佢咧就上咗一个大陆嘅传销档。咁咧佢讲咗个古仔翻嚟，一讲翻嚟咧，佢讲咗第四句说话咧，我就话即系大陆嘅传销咯。而家大陆都唔 work 咯，竟然喺香港 work 咯。咁佢问点解呀，咁我就讲俾佢听啦。嗰间公司叫做阳光计划 1040, 点样呃人呢，就係佢哋喺呢个唔好讲边度啦。佢呢就有班香港人就喺香港呢唔如意，佢哋呢就想出名，想搵啲钱。咁但系咧，佢哋咧就做得唔系咁好，或者做得好都好啦，因为有时运嘅问题做得唔够。咁大陆咧就喺好多嘅叫网上嘅渠道啦，就揾到呢个阳光计划1040嘅资料。咁佢哋咧就走上去咧，即系希望咧就睇下会唔会人生嘅第二春啦。咁咧佢哋就上去话：哎呀，谈合作啊，倾乜嘢啊咁样。一上对第一件事。佢最主要咧就佢投其所好，你想要嘅嘢，佢把口头上俾咗你，然后氹你上去，氹咗你上去之后咧，咁咧佢咧就包你住，有一笪地方个小区啦，包你住，然后咧就进行一个洗脑，即系困住你又好，对香港人好啲啦，咁啊有啲自由啦，但系咧，因为咧佢咧，你就买咗飞机票，咁佢又同你攞低咗个回乡证啊，或者 passport 各样嘢啦吓，咁啊身份证，咁喺佢手，跟住咧佢咧就进行一个洗脑嘅 训练，咁喺间屋度咧，长期一班人轮流咁咧喺度洗脑啦，等你断绝咗朋友嘅关系、家人嘅关系，咁啊不停嘅传输佢一套。佢嗰套其实好简单，就系话开发大西北嘅时候，啊2006年就共产党抌几万亿出嚟，咁咧就为咗咧啲发展二三线城市。咁咧就希望咧有啲外来人口咧就过嚟发展，咁咧就证明到你咧就会喺嗰度住，喺嗰度做嘢，喺嗰度投资。咁咧就每个人咧你咧就俾几多少钱，然后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咧就回报几多少钱俾你，跟住你咧就去拉人头。咁好简单啦，喂，头先你讲得好乱，究竟讲咩啊？咁如果对嗰个传销嘅骗局有熟悉，应该都明嘅，就开发大西北，每一个人呢就你拎7万元出嚟，就俾佢、哦，就爱嚟呢就投资呢个市镇嘅项目啊嘅发展，然后呢你呢就要喺度居住一年，咁你呢就将呢个计划宣扬出去，然后你搵啲朋友嚟参加，你呢就淨係你嘅责任呢就负责做推广，不停去搵你啲朋友，呢啲朋友再搵朋友。咁呢每人就抌7万，一年够过后呢你嘅回报率呢就係1040万。你係负责做呢一啲。咁呢佢哋又拍嗰段片嘅。咁政府宣传片曾经点样点样，而家呢就因为呢就嚟大陆嘅经济呢就唔得啦，咁佢哋呢就为咗支持大陆经济呢就要发展二三线城市，咁就用嗰个模式，嗰个以前呢大西北曾经做过嘅，咁就将嗰啲政府短片呢左剪右剪啦，剪出嚟俾你睇，然后不停有班人喺度说服你，因为你嗰个证件不在佢手上。你呢就变成咗呢好似洗脑咁，冇朋友冇成。你听咗佢流落咗嚟，而呢几个香港人，当然有好多大陆人啦，真係觉得得嘅，佢哋一世人冇做到一啲成功嘅事，咁佢觉得呢如果佢咁样做法呢係会令到佢真係到最终呢就攞到1040万人民币，所以佢就投放咗生借死借投放咗7万元落嚟。然后过咗呢段阶段呢，佢就用呢个方法呢就落嚟香港，就氹一啲香港人。譬如佢啲朋友、佢亲戚、佢兄弟姊妹氹佢哋返去。可能佢哋就未有7万元俾，但佢唔会讲话发展大西北嘅。佢可能觉得喂，最近你有冇嘢搞啊，冇嘢搞啊，你想做啲乜嘢啊。哦，我本身呢就做制作嘅，呢轮你知啦，香港电影可以拍得少，王慧基呢就攞咗个牌。攞咗个牌佢都未能够有嘢拍。好似变成咗攞咗个电视牌呢就无非为佢啲网购，最近都系静㗎啦，全部都系拍片，我哋冇乜机会。唔系喎，我大陆搵到个投资者喎，佢喺重庆啊或者江西南昌啊嗰度呢有啲发展计划喎，可能啱你喎，上去见老细倾下个 project 好唔好啊，咁。好啊，咁我买飞机票喎，咁去到跟住闩埋房门困住你。就同你讲发展大西北呢一度嘢，发展二三线城市，既然你呢要搵投资者，佢可以介绍好多人你识，因为好多投资者有钱人有参与嘅。啊，呢、这个功在家国，咁你嚟参加啦，但呢佢又攞咗你嘅回乡证，啊等你买唔到机票，各样嘢流落咗喺度。咁呢我哋其中有一个朋友为咗甩身就俾咗几千蚊，就氹住话翻嚟揾客，顺便攞钱。咁佢卒之咧就逃出咗户口。而嗰啲佢氹佢上去嗰啲朋友咧，系都有啲名气嘅喺演艺界。其中有一个咧系参与过一套电影，系都曾经攞过奖嘅，好似做啲配角嘅。而家咧冇机会发展，就沦落到而家咧就做呢啲咁嘅呃人，大陆叫传销啊，呃人嘅传销，就卖人头搵钱。而呢一个人翻嚟一同我讲，我就话要报警噶啦，因为大陆好重要，你一报警就拉。咁佢咧就话一日佢都好担心，会唔会搵佢搞？即系咧，如果报咗警，会唔会有麻烦咧？咁佢第一时间咧就翻咗去深圳就报警。咁但系咧，因为佢件事发生喺南昌，深圳嘅派出所 话佢唔处理，叫佢翻去南昌属地发生案件嘅地方去报警。咁我就话啦，其实佢处理嘅，不过咧因为跨区咧唔想惹麻烦，呢、這个就系共产党作风，唔做唔错，件事未爆咪唔做咯。是咪啊？如果俾我上去，我淨係叫投诉佢，尤其深圳一定投诉得，就投诉佢不作为。大陆呢嗰啲叫做政府人员呢，如果佢做得你唔满意呢，佢哋有一个叫做不作为嘅行为，你投诉佢，咁呢就上高接咗你嗰案件呢就咩都做。但係当然我呢个网即係呢个朋友啦，佢唔熟悉，卒之冇报案返返嚟。咁呢我哋有位朋友呢就会成日喺中国呢四周围走嘅。咁呢佢呢亦都会呢轮呢亦都有个朋友呢喺南昌嗰附近嘅，咁通知佢就要求佢嗰边呢帮手报案。讲咗个住址呀同埋各样嘢，咁上个礼拜发生。咁其实呢段嘢我想上个礼拜讲㗎，但佢哋话等报咗警察点。希望啦呢件事出咗嚟有啲人真係了解。即係将呢班扑街呢去搞掂佢，而受到洗脑留咗落嚟，觉得佢哋有机会嗰啲香港人返返嚟香港认清呢件事嘅事实，重新开始啦。因为其实呢件手法好旧㗎啦，其实十几廿年前喺大陆呢点解话传销呢，一大陆唔能够讲传销，只能够讲直销呢，係因为传销佢哋嘅法例定咗，同埋佢哋嗰个諗法，逢系做传销就系呢一种手法，卖人头、洗脑，佢哋嗰啲仲离谱，困住呢间屋啊，你嘅洗费全部归你，然后想办法逼你咧，就学佢嗰套嘢，不停叫你讲，不停叫你做啊，唔能够离开间屋，直到你咧啊，好似咧投降意志，即系硬性啊。软化晒，跟住放你出去，跟住你搵朋友返嚟，跟住又再屈钱再嚟。佢哋所讲嘅传销系呢一种。呢个大陆嘅洗脑传销。而家只要你喺大陆一报公安，基本上就拉得㗎喇。好快脆。我唔知深圳呢间派出所点解。咁我今日亦都有机会喺电视嗰度睇到段片无线嘅 ,CCTVB 啦。就话呢喺呢大陆啊有个巴士司机，佢揸揸车见到个盲人过马路，佢停低咗架车，然后呢截停晒啲车扶个盲人过马路。咁有啲人呢就拍低咗段片，跟住事后访问佢，又访问嗰啲乘客啊，呢个好人好事乜乜。呢啲就係大陆嘅远性洗脑片段。冚家铲喺路中心停低个巴士，你狗撚哥啊。啱唔啱啊，有冇司机咁撚样啊，扶个盲人过马路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应该做，所以我停低架车，我唔理发生事㗎啦，到时呢巴士公司呢处罚我都冇办法㗎，跟住访问巴士公司，巴士公司呢我哋规定呢係不能够咁样嘅，但係呢佢咁样做好心呢，我哋都支持佢，我哋颁个奖俾佢。跟住呢就咁巧呢就可以访问返当时呢啊成搭到呢班车嘅乘客，跟住佢哋再将呢件事讲，跟住我哋拍掌支持呢个司机，呢个司机好伟大。大陆呢啲洗脑片呢无日无之。究竟仲有几多人信我唔知道。但係呢同上次一样讲啦，习近平佢而家打压言论自由，係佢唔够自信。而中国人亦都系辽宁舰如何如何。啊！我哋中国人点样强大，卒之有自己嘅战舰去到好光明。唔该，睇下今日福特号下水啦。虽然佢四年后先至真真正正落战场，但佢今日正式下水，全世界最高科技。跟住仲有两只，有只已经起咗半，有一只咧就明年咧投产，仲会发展呢个无人机同埋呢个小型航母。所以我话，中国人好多嘢做得好过分，或者大国崛起啊，自我麻醉就系唔够自信。你一讲我就唔得，因为其实我对自己冇信心，所以我就表现出嚟。点解啲鬼佬冇呢啲嘢嘅？ 因为佢哋对佢哋自己个人又好，对佢国家又好嘅实力嘅表现咯，系咪啊？所以佢哋冇咁样咯，包括日本在内咯，啱唔啱啊？所以希望中国人更有自信，香港人亦都系，因为香港人呢十零年，传媒大陆嘅传媒不停矮化香港人。尤其我哋嗰两任特首，一个梁振英，一个三任特首董建华，有事务要请示中联办啊，包括曾荫权，系因为你哋自我矮化，令到香港人都系咁样，做到觉得被压迫嘅一群，自己冇走冇方法，冇办法有出路，所以形成咗本土派。非我族类闹到扑街，想办法赶走一啲人，去令到提高自己嘅身份价值，其实唔啱噶。因为大陆有一个网友咧，俾咗好多资料我，就讲其实而家广东受到打压，而广东人嘅本土派亦都成啦，即系已经乘势而起排外，咁佢俾咗好多资料俾我，希望喺下次嘅大飞看天下，我整理咗之后再讲啦。咁咧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如果对洗头水、光触媒、功能内衣，我哋嘅健康食品，尤其敏迪出咗啦，咁如果咧对呢个湿疹、红斑狼疮、哮喘，啊！呢一类型嘅嘢，欢迎你哋咧就上嚟网台攞啲资料。咁我哋八月份咧就会 PayPal 啊，同埋咧支付网上支付都会做到噶啦。咁亦都有啲架构咧会做到出嚟嘅。咁八月啦，等我下个礼拜去探完仔之后咧，翻嚟咧，咁啊全部咧就正式开台。咁希望咧好多网友啦，自己上嚟了解。你可以唔支持我嘅，但系嗰啲嘢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而系帮到你身边嘅朋友，而系有呢个价值嘅，咁你都可以嚟同我哋倾合作，同埋咧倾呢一个营运嘅方法嘅。咁多讲就唔喺个网度讲啦，咁上嚟了解一下啦。咁其实都有多批人嚟讲，咁我哋都会再陆续咁做嘅。然后希望呢就大家做到一个双赢局面啦，咁多谢大家，拜拜。